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前不久啊，一张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神经康复病区的住院收费票据在网上传播，引发了患儿住院四天花55万药费的网络热议。这票据显示，一名1岁幼女在今年8月17号开始住院，直到8月21号出院，总共花费了55万元，其中床位费620元，化验费930元，护理费80元，检查费1555元，诊查费120元，西药费50万177.2元。新闻一出，众人先是大骂天价医价费啊，甚至引战到医患关系上。后来呢，了解到这孩子得的确实是罕见病，开始关注那些负担不起天价药的孩子们，进而去质疑医保政策。下面咱们来听一听听众啊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些所谓的博眼球的标题党新闻真的太多了。如果说你单纯只看标题上的文字，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完全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你在真正了解它其背后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和你最初看到的第一感官完全是天壤之别。看到他这个医药费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自从这个医药药品这个行业被国家整体监管整改之后，透明度高了很多，医院乱收费的情况也少了很多。就是我是觉得我现在看到这些消息的第一感官，就是我在不了解整体的情况下，我不予置评，这个瓜我也不吃，因为看过太多这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了，就已经有点麻木了。 最近过也刷抖音，然后也看到过很多这种罕见病的孩子，就像什么那种象鼻宝宝，他可能一辈子他或者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要靠这种呼吸机维持生命，有的甚至于说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很高昂的西药。所以说这种对于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说这个能做到的能去帮助他们的只有国家。你不可能要求说那个医院把这些东西减免什么的，医院也承担不起这些负担。作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都不忍心放弃孩子的生命，但是有的时候放弃是一种情非得已。 我觉得首先这个55万的这个医药费实在是太贵了，普通家庭一般来说啊，手上有这么多钱呢，有是有，但是你要都给孩子看了病了，甚至说可能还是没完全看好，我觉得这对每个家庭来说压力实在是就挺大的。其次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不是应该能帮助分担一下，毕竟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对吧？你不能看着这孩子死，然后呢最后我祝这个患儿能早日康复，就祝这家庭能幸福这美满吧。 那对于住院四天花55万药费这个热议话题，我们打算呢按照网友们从开始到现在的关注点和您一起聊一聊。第一，网友盲目的指责说来就来，那看清事实之后是不是应该向医护人员道个歉？明明西药费55万，但部分媒体在报道当中称作天价医疗费，让很多不明真相或者是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去指责医生、护士、医院。可细看之下就发现呢，在明码标价的收费单据里，一名不到2岁需要多名医护人员共同悉心呵护和照顾的罕见病患儿，除去高昂药价以及检查费、化验费，体现出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诊查费、治疗费和护理费总共才357块钱，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90块钱。在事情发酵之后，医院和患儿家属都表示啊，网上收费单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流传出去的，那么治疗完全符合指南也是很有必要的。患儿的妈妈还表示用药是自己同意的，很感谢交大二附院救了孩子命。交大二附院的医生和护士对患者真的很好，药品没有多收一分钱。当我们脱开昂贵药物的外衣，医护人员是将专业知识实践到患者身上，从而去缓解治愈疾病的角色。当事件发生之后，处于舆论中心的他们不应该被推上风口浪尖啊。第二，天价药为什么这么贵？按照西安交大二附院小儿内科神经康复学组带头人黄少平教授的介绍，孩子患上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类由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变性导致肌无力、肌萎缩的罕见疾病，发病率大约是1/1。要是不积极治疗，那么将会逐渐的出现多系统的功能损害，最终会出现呼吸衰竭，随时有生命终止的可能。 而救治过程中使用的先进罕见病药物诺西那生钠是目前唯一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的特效药，国内售价是55万元。可是呢，诺西那生钠实在是太贵了。医药企业博健生物在我国市场对这款药定价是70万元一针，患儿第一年打6针，此后每年3针，终身用药。那就是说，患儿第一年的治疗费用就高达420万，第二年开始每年费用高达210万。其实这款药在美国定价更贵，每支 12.5 万美金，第一年药费80万美金，此后每年 37.5 万美金。在澳大利亚则进了医保啊，售价比我国略低，政府采购价是11万澳元一支，折合人民币多少？55万元。那么为什么诺西那生钠定价这么贵？在诺西那生钠在美国获批上市之后不久，2016年12月29号，博健公司的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定价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诺西那生钠的定价策略与其他的罕见病孤儿药并无二致，它的价格主要是基于对药品前期投入、临床价值的充分评估，以及博健可持续的投入其他创新药研究项目的需要。药品高昂的定价背后，或是无法被忽视的研发成本，可能就是这些无法被忽视的研发成本了呗。一份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报告所提出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开发一种新药的中位资本化成本是 9.853 亿美元，而平均总资本化成本高达 13.59 亿美元。那第三，如何帮助罕见病患者及家庭？根据中国罕见病研究报告2018显示，目前罕见病约有7000种，在我国罕见病患者近2000万。据统计，我国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约 5.6%， 其中每年新出生的罕见病患儿超过20万。在14亿这个人口基数面前，我国的罕见病患者人数显然不是小数目。那么按照市场的量价规律，是否可以通过以量换价与相关跨国药企展开价格谈判来获得更低的价格呢？同时，这种价格极高的救命药是否可以优先纳入到药品集中招采目录呢？把诺西那生钠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之内，是减轻患者费用负担的最直接的办法。但是，面对高昂的价格，医保基金虽然可以帮一把，但是大包大揽却也不太现实啊。近年来，无论在全国两会上，还是在业界的学术会议上，谈到罕见病用药这个话题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是一加 N 多方共付模式。其中的一指的就是将罕见病相关药品逐步纳入到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N 指的是专项基金、商业保险、大病保障、政府兜底等多种途径。通过制度建设来提高罕见病药品的可及性，已经成为了业界共识。那只有建立和完善费用分担与共付模式，更多的罕见病患者才能够尽快的走出用药困局，但这却需要相当的时间。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然时光懂得去打